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第103节。呢段是全文第15大段，讲到家庭之恶。贪婪无厌，咒诅求直。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贪心太重了。注解里面我们将它读一次，以口取物若难，言人之贪如口之食物，无有厌止，无有穷极也。这几句话已经就讲得好透彻了。贪而无厌，这种罪过极重极大。下面引老子一句话讲：罪莫大于多欲，祸莫大于不足。知足者贫贱亦乐，不知足者富贵亦忧。世人贪求素形，终归耗散，故不必然。且又落下一场祸业，更难了矣。这段话我们要多读几次，细心去体会文里面的意思，再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。我们就了解古圣先贤确实具足真实智慧，而家这个世界贪婪的人为什么这么多？咁就係造罪罪业，就係祸端，罪根祸端。点解有咁多人喺度做，唔知道回头？原因喺边度？係冇人教导。所以我们在讲堂上时时刻刻提醒同学，我们同学自己能不能回头，有没有觉悟，好难讲。日日喺度听，日日喺度学，仲系唔会回头，仲系唔会觉悟，或者系明知故犯。呢个原因又喺边度？外面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强大了，我们自己的智慧非常薄弱，敌不过。如果说遵守佛菩萨的教诲， 古圣先贤的奋斗，好似我哋喺眼前就蚀晒底，上咗大当，着数都俾人占去啦。自己总系唔甘心、唔情愿，于是点呢？明知故犯，甚至而话古圣先贤嘅教诲。佢已经过时过去啦，而家唔适用啦。有呢种见解嘅人多啊，太多太多啦。又有几个人了解事实真相？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肯蚀底，亦愿意上当，着数俾人哋占，蚀底我哋自己蚀。佢点解肯咁做？佢知道前面嘅环境唔一样。我哋而家蚀底，来生占大着数；世间人而家占着数，来生就蚀晒底啦。呢个道理必须深入经藏，深解而趣嘅人，佢先懂得，佢先肯做。解得浅，只睇到眼前嘅利益，睇唔到将来嘅利益。我哋眼前处喺一个乜嘢时代，自己要清楚。以前就在民国初年，丁福保居士是个好叻的人，如佛都有相当深的造诣。40岁时候就将人生的真相睇清楚，对世间一切诸法就冇留恋啦。佢同朋友讲，佢话我住喺呢个世间，就好似旅行作客一样，知道这个家、财产、事业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，一丝毫执着留恋的念头都没有了。他心得清净，智慧开了，所以专心在佛法。专心在佛法是为前途着想，人人有来世，来世几时来临任何人都不知道，刹那之间，那一刹那几时到，没人知道。或者几十年之后，或者三五年， 或者三四年，或者就喺而家，一定要明白。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日同学生讲：世界乱啦。佢话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唔到，业力不可思议。地藏经上讲，众生嘅业力能敌须弥，能深巨海，业力不可思议。诸佛如来亦冇可能转众生嘅定业，唔系诸佛菩萨唔慈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众生嘅业力如果能同佛法嘅比例，仲有得救。但系众生而家嘅业力同佛法完全脱节，上个星期台湾有几位出家比丘尼嚟问我，普利寺庙咁多，出家人咁多，点解仲有大地震？点解有咁大嘅灾难？我调转嚟问佢，点解忏文法师冇灾难？佢亦住喺嗰个地方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讲，有庙无道，不能兴教。唔系庙多，佛像多，嗰个地方就叫有佛法，错啦。问你嗰个地方有冇真正修行人？冇真正修行人，虽然出咗家，仲系争名夺利，仲系互相毁谤，彼此争信徒，不择手段，咁边会有道？而家大家有一个好错误嘅观念，以为多起几间庙，多做几尊佛像，佛菩萨就嚟保佑我哋，自己就可以毫无忌惮，为非作歹，佛菩萨仲保佑佢，边有呢个道理噶？我哋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。甚至而家好多人出家，出家嘅意义都唔知道，学佛佛系乜嘢唔知道，问题非常非常严重。咒助就是我哋讲嘅赌咒，在台湾好风行，你睇任何一届选举嘅时候，佢哋都赌咒，仲斩鸡头添。在神前赌咒，呢种是造孽啊！唔赌咒，罪过已经好重啦。赌咒仲求神明包庇你，掩饰你嘅罪过，边有呢种道理㗎？ 中国古书里头有解释，聪明正直是为神，神聪明正直，神会接受你的贿赂吗？神会包庇你吗？接受你贿赂，包庇你，整蛊你，那不是神，是妖魔鬼怪。所以现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如果问有没有神，跟各位说，佛菩萨神都远离了。包围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是什么？妖魔鬼怪。为什么妖魔鬼怪来了，佛菩萨神仙都走了？感应道教，人以真情善心就能感动诸佛菩萨。人如果自私自利，以恶心恶行，你所感得的是妖魔鬼怪。佛家常讲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善的感，佛菩萨应；恶的感，妖魔鬼怪应。《易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善和善感应，恶和恶感应。我们学佛的同修，日日读经，日日念佛，绝对不会去冇听，绝对不会去赌场。你去那里找一个都找不到，不是一类。对不起，真的不是一类嘛。它不同类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赌咒是侮辱正神，巴结妖魔鬼怪。各位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不是这个事实？它的后果我们不讲，大家都清楚。所以我们细读感应篇，熟读感应篇，现在社会上种种现象，你一目了然，吉凶祸福，你能睇得好清楚、好明白，点样吹吉避凶，你亦知道，理论方法都明白了。我们要学佛，特别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，他的用意是挽救当前的劫运。我们现前有空前的大灾难，那些灾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。普通人都已经能觉察到了。我们要掌握住机会，有一日机会认真做一日，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绝悟随顺众生作恶，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从心上改起，尤其是学佛人，学佛人之中，尤其是出家人，从哪里改？不为自己着想，一切要为苦难众生贡献我们一点心力，正是古人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那就是一念慈悲了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点解日日仲要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仲有一些地方邀请，仲要劳碌奔波，你们各位能体会吗？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佛法。如果为自己，我同好多同学讲过，我希望早一日能隐居，远离都会，找个小乡村去里面隐居，你说几自在呢？读书诵经念佛，这种机会我有，我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安享晚年，点解仲要咁辛苦奔波？是因为呢个世间冇人讲经说法。如果有人讲经说法，我绝对唔做呢种事情了。我希望呢边培训班啲同学，能好好咁学几年，我哋可以将呢件事情交落去啦。我唔再喺讲堂上，总要有人接替。我接替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师一生讲经说法，97岁往生，往生前两个星期仲喺台上讲经，佢老人家同我哋做榜样，同我哋做示范，绝唔求自己嘅安乐，舍己为人。我哋学佛菩萨，我哋将来嘅去处系西方极乐世界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你一生中受啲辛苦算咩呀？好，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。